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11集，桃花耗子，桃花猫。白玉堂不太喜欢他此时的笑容，回头又看了看下方几个皇子，心中不免生出疑窦。 轩辕劫难道是故意将几个皇子教成这样的？ 虽然大宋皇族人丁不多，但名门望族的子嗣白玉堂也见得不少。通常来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可十个儿子里头总有一个两个是灵光的吧，怎么会十个都暴力无知、目中无人？这分明是轩辕劫有意将这群皇子教成这样，目的为何？好掌控？可一个两个的又野心不小。展昭也有些奇怪，这人吧，没能耐就要有自知之明，这群蠢材一个个心比天高，还有权有势，轩辕劫究竟想干嘛呢？据他观察，几个皇子对轩辕劫也不是发自真心孝顺的样子，而是一种惧怕。翅膀硬了难免会反抗，现在突然定了个外人做太子，将这帮皇子逼上绝路，不怕人家造反宫廷大乱吗？展昭同时担心白玉堂的安危，看看下边几个皇子此时喝着茶，拿眼角偷偷瞄白玉堂的神色，今晚估计就得有刺客来行刺。轩辕劫又给白玉堂倒酒，脸上含笑，似乎心情很好，白玉堂摸不透他究竟在想什么。 这人不会真的如师父所说练功练疯魔了吧？ 好容易饮宴结束，白玉堂带着展昭回府，刚到门口就见下人们已经换上了太子府的匾额。白玉堂抬头看了一眼，问门口指挥众下人忙碌的符告： 谁让你办的？ 刚才皇宫里下旨的，连匾额都送来了，是皇上亲笔写的。对了殿下，皇上还派人送来了各种赏赐。 说着，符告把白玉堂往别院里头领。院子里堆了各种金银玉器、绫罗绸缎不说，还有十来个美女。白玉堂嘴角抽了抽： 请殿下享用。 我不吃人肉。 几个姑娘都忍不住捂嘴笑，也没想到这位太子爷帅成这样。展昭眯着眼睛在一旁： 桃花耗子。 白玉堂预感到身边小黑猫醋缸要掀翻了，赶忙看向符告： 免了，让他们走吧。 只是白玉堂话音一落，就见那几位美人跪下就求饶，白玉堂不由得有些困惑： 殿下，他们是皇上赏赐给你的，您叫他们做牛做马都没问题，但是您不能赶他们走啊，被赶走了表示您不喜欢他们，他们要被杀头的。 不是吧？ 殿下，您要是自己不喜欢可以赏赐给手下，殷大人要不要挑两个？ 不要。 展昭和白玉堂异口同声。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 收敛， 桃花猫。 几个姑娘都瞧着展昭，这位将军也不错呀，一样帅。 都给找个婆家嫁了吧。 符告嘴角抽了抽，几位美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位突然仗着胆子开口： 殿下。 什么事啊？ 我其实有青梅竹马的情郎。 给准备嫁妆，赶紧嫁。 殿下。 你不闲着吗？问问这几位姑娘有没有心上人，有就给准备嫁妆嫁了吧，没有的就问问那帮侍卫有没有想相亲的，让姑娘们挑一个。 让姑娘们挑，不让侍卫挑？ 废话，这种事情讲究两情相悦。 符告突然睁大了眼睛，眼泪汪汪地看着白玉堂： 殿下，您真是活菩萨，那殿下您一个都不要啊？ 我有意中人了， 这种赏赐以后你负责找婆家。 说完，白玉堂带着展昭进屋了，福告搔了搔头，好吗，大总管当成大媒婆了。进屋后，白玉堂不忘回头吩咐， 对了，我没吃饱，来点吃的。 是，奴才马上去准备。 福告带着那群姑娘下去了，白玉堂进屋刚坐下，展昭就抱着胳膊凑过来。 恶伯 还行。 白玉堂倒了两杯茶，自己喝一杯，顺手给展昭一杯。 觉不觉得轩辕劫很奇怪啊？ 简直起身鸡皮疙瘩，特别是 他笑的时候。 展昭点头，显然白玉堂和他的感觉一样。 你觉不觉得？ 白玉堂皱了皱眉，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听外头传来了邹毅的喊声： 有刺客！ 一声有刺客打破了太子殿的宁静。 不是吧，才刚回来就有刺客，那几个皇子会不会太迫不及待了一点？ 我也觉得好像着急了些。 出去看看。 展昭叼着个鸡腿就跑出去了。白玉堂叹气，看看桌上还没动几筷子的菜来气。 谁派的刺客？被逮到了非痛揍一顿不可。 展昭跑到了院子里，就见一片白雪之中，几个侍卫团团转，满脸的困惑，手持大刀非常紧张。展昭抬头看了一眼，嘴角抽了一下，只见前方的院墙上一排差不多有一人高的破洞，多么似曾相识的一排洞。展昭回头看了一眼白玉堂扶额，邹毅惊骇地跑过来给白玉堂行礼。 殿下，属下办事不力，竟然不知道有刺客侵入。 那刺客呢？ 不清楚，我们没看到，好像有个白影，但好像又没有，怎么回事呢？ 展昭回头看了看白玉堂，对他使了个眼色。 带着人四处搜搜，可能已经跑了。 是。 邹毅立刻带着人去搜查了。展昭和白玉堂回到房间，关门落锁，再回头就见一个白衣人正坐在桌边吃饭呢。可不就是天尊吗？ 你怎么跑来了？ 天尊嚼着个鸡翅膀，瞄着白玉堂。展昭到他身边坐下，给他倒酒。按理来说，天尊这样的轻功潜入是不会被人发现的，估计是他又迷路了，没办法了，只好打洞走。不用问，天尊铁定是不放心白玉堂，所以进来看看。白玉堂到了天尊身边坐下，见他瞄着自己，叹了口气，乖乖叫人。 师父。 天尊点了点头，白玉堂给他夹菜。 你怎么来了？ 怕你们出什么事情啊，反正他们知道你是白玉堂，也知道我是你师父，怕什么呀，名正言顺的来。 不行。 天尊叼着半个鸡翅膀看着两人。 那个轩辕劫不是好鸟，你身份那么高，小心他暗算你。 展昭一个劲儿对天尊摆手，天尊又瞧瞧白玉堂，白玉堂也点头，边给天尊和展昭夹菜，边将今日酒席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 有这种事儿啊？虎毒不食子啊，是有些奇怪。 对了，天尊，我外公呢？ 在军营呢，我和他一人一边。 哦。 展昭放下心来，白玉堂也不敢让天尊自己回去，怕他路上又迷路或者闯祸，干脆留在身边。吃过晚饭，邹毅回来了，说刺客可能逃走了，十分自责。白玉堂点头表示明白了。不过白玉堂刚刚下榻，当晚就引来了刺客，这一消息还是在北海皇城之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人纷纷猜测是谁派出去的，是大皇子还是三皇子，这么沉不住气。只有展昭和白玉堂清楚，那几个皇子也是无妄之灾。 白玉堂当上皇子，确切地说是糊里糊涂当上了太子，但是却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轩辕杰也没交代他。于是众人带着疑惑决定早早休息，睡饱了再说。不过天尊突然来访，睡觉就成了个问题。白玉堂房间里有两张床，本来他决定和展昭一起住的，但是又不敢把天尊一个人留在房里，万一他半夜三更跑出去闯祸呢，于是只好白玉堂和天尊一间房，看住他睡觉不要惹事生非，展昭回房间里住，不过也就在隔壁。白玉堂躺在床上却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眼前都是刚才轩辕杰说起自己几个儿子纯点更好这句话时的神情。他正在床上仰着脸，双眼望着床顶发呆，就听到隔壁的窗户一开，随后自己这边的窗户也开了，展昭探头进来。白玉堂仰起脸看他，天尊翻了个身，裹着被子继续睡，展昭轻手轻脚溜进来，摸到了白玉堂床边。白玉堂看着他，就见展昭手里拿着两个什么东西呢，弯腰伸手就开始乱摸。白玉堂哭笑不得，压低声音： 猫儿，你干嘛？大半夜的来非礼我。 话出口，那边天尊突然翻了个身转回来，眼睛睁开一条缝瞧着这边。 胡说八道，我又不是没摸过，你哪儿大爷我没摸过。 白玉堂哭笑不得，再看天尊眯着眼睛更感兴趣地看着这里。 哦，原来是这样啊，哪儿都摸过了呀，真的假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